突你想试探我的心一起乱舞这里不是关键的现在的一步距离这里不是关键的问题现在的一步距离 成我该忘了你。

深情留在眼眶。我只想看见有你，会有一天你会看我，像我看你一样。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帷幕一周多，有第一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的节前高峰正在如期到来。截至1月22日，首都机场春运期间共起降航班1.7万架次，运送旅客279万人次，日均的客流量约为27.9万人次。距离今年春节只剩一周，你的春节计划是否制定好？1月20日，国家旅游局发布了2017年春节假日旅游指南。指南显示，南下避寒、北上赏雪是春节国内游客的主要流向。三亚、厦门、哈尔滨以及上海、杭州、成都、桂林等地客流集中。美丽乡村、旅游小镇以及风情县城、优质旅游目的地等全域旅游目的地，以及精品景区、旅游度假区、主题乐园和旅游综合体等将是热点选择，温泉、冰雪、海岛、游轮、康体养生等旅游新产品业态供给充足，备受追捧。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文明出游，理性消费，旅游者在旅游地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礼貌待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杜绝不文明行为，在旅游地购买纪念品进行理性消费，避免盲目冲动，在境外购物尤其应该谨慎，购买贵重物品时建议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较大商场，并保留好购物发票或收据。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别晓得你一天到晚都在跟着我，有爸爸追我的公车，醉一天也被你放走，快点对我展开追求，我一定不逃脱。 就是再也不见，你不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不断再见，还能说多久远，一见成风的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 带着笑容，假装流泪，把多给些谎话，让我被放弃，不需要挣扎。别装懵懂，容易有想回头的冲动。日以继夜，我为你付出了，一晃又相逢，爱恨都匆匆。又只是感动离开也从容，冰与火相遇注定没结果，新的招也好，反正都是空。夜长梦多，容易有想回头的冲动。日以继夜，我为你付出自由，我的心被偷走，一切不肯收，让它独自冷风中越冷越脆弱，我的心被偷走，却没你遗落，但我想要寻找又找不到线索。迷狂的相逢，爱恨都匆匆，留只是感动，离开也从容。冰与火相遇注定没结果，新的招也好，反正都是空。夜长梦多，容易有想回头的冲动。日以继夜，我为你付出自由，我的心被偷走，你却不肯收，让它独自冷风中越冷越脆弱，我的心被偷走，却被你遗落，但我想要寻找又找不到线索，我的心被偷走，你却不肯收，让它独自冷风中越冷越脆弱，我的心被偷走，却被你遗落，但我想要寻找又找不到线索。 想要寻找，又找不到线索。

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 是否能够感受到你的内心？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的交流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再忙也不要忽视了身旁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两个人的感情世界是会有很多无法避免的矛盾，但是我会觉得无缘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自我安慰的，梁博不知取向。 这杯开得太快，像逃跑的罪犯，外面的空气都进不来，你在汽车为谁买单？地狱已经人满为患，天堂还是贫苦路线，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人们依旧在追赶，谁的思想一直在家，谁的号令已经吹响，谁的灵魂，谁的主张，谁在犯错，谁在投降，我不知去向，现象砸碎了最高奖项，制度派一次我